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十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是周一，全新的一周开始了。通过周末大家在一起的这个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放松，那种身心的愉悦之后呢，我们又要在今天投入到新的工作生活，还有就是一个新的战斗的一个状态。因为很多人就把职场嘛当成是一个战场，因为在这个地方呢，你需要去和各种各样的人人物角色去应对，你要不断的转换自己的这个沟通和社交方式。所以呢，就有人说，哎呀，一想到周一要想到和那么多的客户或者和我的同事和我的领导见面去打招呼去寒暄，觉得好辛苦啊。周一好像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没有办法逾越的心理障碍。那今天呢，我们就索性在这个障碍上继续给大家撒一把盐好了。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寒暄的那点事儿。寒暄，哎，这话筒一听我说寒暄啊，话筒有一点情不自禁了，就是一觉得这个话呢就显得特别生分，说我这天天在这陪伴着你，你现在要跟我来寒暄对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来认定寒暄这个词。从我当时上初中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的时候，在我看来，刚开始看来这是一个褒义词，时间长了呢，当我真正的学到这个知识的时候，我知道它是一个中性词，其实基本上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但是等我到了职场上之后，我开始真正的用自己的方式处事原则接人待物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寒暄呢，在我的概念里啊，只是我一己之见，就是我个人的概念里，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词儿，它就是略带一点贬义。那这个贬义呢，就是让人觉得它不是发自肺腑的，并不是真诚的。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词儿是怎么看，大家也可以在今天跟我们畅所欲言。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请到的这位嘉宾，哎呀，我太高兴了，今天终于我们的出品人不来了。我刚才跟他说一周五天见四次，你说你受得了吗？所以今天呢，我们这出品人呢暂时还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因为在我们职场有高招开播的最初的那个阶段，他和他的节目啊帮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广和呈现。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非常开心把他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如果经常看电视或者呢对网络的这种可视化的作品或者说是节目有关注的朋友，应该对他不会陌生。他就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主持人，也是直播女王啊，现在网络上很火的直播女王德格玛雅。欢迎玛雅。 大家好，大家好。刚才高丽姐在见到我的时候就说，我今天造型怎么这么低调啊。 对啊，因为上次我们去上玛雅的节目是在京东上的一个直播啊，玛雅是整个特别电视职业的那种状态，就是那种盘发是吧， 因为是电视节目，所以一定要弄起来看起来要高大上，要有范儿。当然今天来看我们这个 咱们有直播是吧？ 对啊，现在是不是镜头在你 们？所以你们来着了，你们看到了玛雅姐姐素颜的样子。 哎，真的是，你知道，就是我当时看玛雅的时候，她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在她的这个节目里呈现的是一个特别职业的电视范儿。 对， 就那个发型，你知道吗？你造型师今天来了吗？ 我没让他来。 造型师会听吗？ 他会听。 哎，那个造型特别的完美。 但是如果不会听呢？ 如果不会听的话，我觉得那个造型啊，其实也挺好的。哎，因为我觉得他会回听这期节目。 你知道吗？你刚才说这个寒暄，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寒暄嘛。嗯， 对啊。 刚才你也说了，这个寒暄呢，在很多人的这个想法当中是不一样的。有人说他是褒义的，有人说他是贬义的哈。但是真的，就有的时候就因为我造型，我听到很多人在寒暄。 嗯， 其实我那个造型嘛，是一个按理说应该是个央视范儿，好像我们 对对对， 好像这个央视的主持人都是顶着那个 大盘头，就是而且是春晚范儿，你知道吗？ 是是是， 就是各种晚会，就是我们经常看的那种造型。 是之后很多最近大家都玩那个抖音嘛，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女主持人是戴假发的。 嗯， 之后呢，但是我们是拒绝戴假发的，我们是不会戴假发的，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造型师啊，是吧？ 你是在跟你的造型师寒暄吗？ 没有，真的是那个头发，一般的造型师是做不好的，因为他整个从前面看和后面看都非常的好看，就是它整个型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妥当吧。 对，所以就是那种造型是你的那个节目需要，就必须把你打造成那个样子吗？ 也不是，是 还是你的审美需要？ 是我的审美需要吧。 如果这么唠的话，我觉得我没法寒暄了。你知道吗，玛雅，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在一直播还有活力九八二的公众号收看到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大家可以看到玛雅是，你是蒙古族是吗？ 蒙古族 啊，蒙古族，她是那种很清爽的一个女孩子，尤其今天这个发型看着干净利落，就是一下让我看，哎呀妈呀， 太美了是吧？一笑起来都有活力是吧？ 就是这个， 哎呀妈呀， 这个 人来了， 这个哎呀妈呀，哎呀，愁死我了！说好的就是迟到了就不要进来了，这怎么还进来了呢？我刚跟听众说今天我们的出品人不来了，你说就来了， 出品人堵在路上了， 要愁死我了。 下次我一定跟交警协调一下。 哎，这不是一周见四次的事儿了，这一周见五次，你受得了？ 天天见， 让我多不省心，我得天天来看一看。 你的出品人叫大宝。 出品人，这个职场有高招出品人袁伟大圆现在已经坐在直播间了啊。你看我跟玛雅这聊的正兴头正浓 啊！ 我们继续，先 继续吧，继续吧啊！ 你先歇会儿，半点之后我们再聊。 我们聊到寒暄发型， 对，寒暄就是我要寒暄五分钟至少 啊！ 因为你看大圆，我不知道你平常见到这个玛雅的时候，因为你们两个是同学嘛，就是你日常见到她的时候是这种状态多一些，还是她装扮起来电视范儿更多一些？ 就是状态吧。就是这种状态他已经算是很赏脸了，是吧？平时这位姐姐是素面朝天的。 哎，我真是觉得，因为我上次见她的时候是在京东做直播嘛，今天就是感觉像玛雅的妹妹来到我们直播间，真的很舒服， 寒暄的很舒服， 很舒服，就是那玛雅今天见了我之后呢，她也做了一个就是简短的然后特别昧良心的寒暄，你再说一遍。 哎，你好像瘦了。 这个很好的尬聊开场。 对对对，那如果你看你跟大圆你们就是从同学到现在是好朋友闺蜜， 十五六年， 你们两个就是通常见面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吗？还是说直接上来就 掐？会啊，哇，这套衣服好看，哪儿买的？什么牌子？我这个包新买的。 哎，所以这一般说这种话的时候是发自肺腑， 发自肺腑， 而不是说寒暄的恭维。 寒暄 啊，对，但我会比较直接，我说，哎，你省着点花，别败家了。 为什么我就是个败家？拉回来，拉回话题，说发型这个事儿，就说到了 拉回话题，不是聊发型， 对，不是就说到寒暄这个词了。就是刚才你们哈，可能很多人，如果大家现在在看一直播什么的，也都有看过我那个发型。因为去年在一直播做了一个那个玛雅帮你报志愿之后呢，有很多人在围观。那天我就梳的那个特别 晚会头， 晚会头高大上的发型吧。之后有一次哈，就说到寒暄，我有一次在那个化妆间里化妆的时候，有一个嘉宾来了之后说，看了我好久之后说了一句话：“这是玛雅老师吗？”我说：“是啊，是我呀。” 哇，麦老师你这么年轻啊！但是我知道他绝对不是寒暄， 嗯， 因为在电视上看起来我至少有40岁， 嗯， 就那个样子你也有看过，至少有40岁，就是电视呈现出来我的感觉是那种端庄的、成熟的、稳重的， 嗯， 但是看我现在可能看起来还是比较有活力，像玛雅的妹妹一样， 对， 很有活力， 嗯， 所以我因为这两个造型的悬殊，让很多人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寒暄过我，嗯，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两个上来没有给玛雅一个适当的一个寒暄的溢美之词，玛雅急眼了，自己寒暄自己，看我在电视上是一个稳重的大气端庄的。你知道，就是玛雅，就是你这个话，就像我曾经和一个歌手接触的时候，他说：“哎，你好，我是歌唱家谁谁谁。”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是认真的，认认真真在采访自己。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一个性格的一个体现，当然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修养的体现。经常有人说嘛，就是哎，我这个人心直口快， 嗯， 你不要往心里去， 嗯， 但是我对心直口快这个事儿有我自己的一个认知， 嗯， 我觉得所谓的心直口快其实更多的是不愿意花时间去考虑对方的感受。 对， 而我觉得寒暄虽然一开始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包装自己的言行会让人很辛苦， 嗯， 但是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修养的表现， 嗯， 那我们在见到一个人的时候，在你还跟他不是特别熟络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很熟络了，但是呢为了能让大家的第一面或者开场稍微舒心一些， 嗯， 可能经常会用到寒暄， 嗯， 因为这个寒暄它的注解其实就是嘘寒问暖， 嗯，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话啊，就是你吃了吗，喝了吗，今天天气冷， 嗯， 你穿的多不多呀，类似于这样的词，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妨来聊一聊，就是先问一下大家，你们对寒暄这个词儿或者对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啊，会不会认同我们的观点？你觉得这个寒暄到底是一个褒义词、贬义词，还是一个中性词？或者你觉得不管它是什么不重要， 嗯， 我这个人就不喜欢客套寒暄，还是说我这个人就习惯了，从我开始跟人打交道我就愿意一上来先嘘寒问暖， 嗯， 然后再切入主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号找到我们啊，跟我们来做一个实时的互动。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都可以收这个是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就这三种方式呢都是在线上的直播，可以跟我们保持一个实时的互动。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寒暄这个事儿，怎么样成为职场的寒暄高手。刚才一上来了两位其实都表达了一下这个对寒暄这个事儿的认识啊，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大圆，现在也歇得差不多了， 嗯， 你自己觉得你是个寒暄的高手吗？ 我觉得我是一个职场高手，职场就包括寒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刚才提到这个寒暄它是一个褒义词还是贬义词， 嗯， 我觉得它既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它是一个动词， 嗯 啊。那么如果是想成为一个寒暄高手的话，那就首先你心中要有别人，然后这个别人他的这个重量， 嗯， 还有在你心中的这个远近， 嗯， 就决定了你这个寒暄的这个尺度是什么样子的。 嗯， 比如说像我和玛雅，我们俩的这个确实是有一些寒暄，但这个寒暄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会一下子，就是不管我们俩平时多忙，都有自己的各自的这个小时间，马上就一下子又拉回到那个我们俩共同在的那个时间点上。比如说，我会经常特别直接的说，我说玛雅，你少轻点花钱，别造化， 嗯 啊，然后或者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三餐很不重视， 嗯 啊，他比如说会这个减肥呀，或者是有的时候不是减肥，就是因为他太忙了， 嗯 啊，他吃不了饭， 嗯， 那我就会叨不叨他吃饭这个事情， 嗯， 真的有一种就是，哎呦，我 小妈 就是我姑娘不能吃不好，一天挺老累的， 他是。真是逮着同学可劲儿造是吧？我想纠正一个事情，下次不要再说我花钱这件事儿。为什么？太忙了，没时间花钱。 对，确实是他最近， 所以你们两个现在又在各自寒暄。 对。 玛雅今天是来上我们这个节目，把身边的所有亲朋好友都动员起来了 啊， 所以他先生啊， 哦，好吧， 都在听我们的节目 啊。 其实玛雅并不爱花钱，这个我知道， 对，特别能赚钱，特别能攒钱，但是基本上不花钱的。 对，那今天我们直播是10点嘛，然后在9:30之前，玛雅一直在旁边的赛特待着。 玛雅的先生，对不起，我什么都没看到，我只是看到直播间有好多的包包。所以刚才也说了，你们的这个关系可能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在一起也不是寒暄，而是发自肺腑的一种关心。那这个关心呢，就是不管是从这个正面的来说，侧面的还是迂回的，总而言之一个目的都是为他好。 对 对，所以就是个寒暄，对方的重量，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但对方的感觉一定是你发自内心的，不是虚情假意。 那你通常会跟什么样的人就是会刻意的这个寒暄一下，或者压根就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寒暄，上来就直奔主题，或者直打七寸？ 分成两部分，可能是我对一些人还不那么熟悉，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的话就是会简单的介绍一下，也不会具体的，人家说哎你是做什么的，然后我就简简单单说啊我现在在做一档这个栏目的出品，人家又会问你这档栏目是做什么的，简单的去解释一下，不想就这个一下子变成现场的路演啊，我的整个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我要如何如何，就会觉得这个会场面会很尴尬，因为可能是我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吧，本身属狗的，警惕性是比较高比较强的，戒备心会比较强。 那咱俩相反，我也属狗，为什么我一点警惕性都没有？ 这你注意啊，接下来40分钟可能到处都是坑。 是吗？那我一定要小心一点，因为我就是那种别人问我，哎，你主持什么节目，我就告诉人，哎，你一期节目多少钱呀？我就告诉人家之后。是不是这个 哎你一期节目多少钱 我不告诉你们了我学会了 啊，对，就是玛雅她是很纯真的，就是我上次在咱们在上这个玛雅的节目当中，我就感觉到就平时只是同学就觉得很可爱，傻大姐是个特别仗义的哥们儿，但是在节目当中哎就觉得这个女人很可爱很实诚，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场域，就是说名利场上是很难得的。 寒暄我的寒暄我的， 这是所谓的寒暄，这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你发自内心的去认可人家，然后你在寒暄的时候不要用过多的这个形容词，就跟我们在写这个文章是一样的，你要具体的动词来去表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甚至是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小细节，但是尽可能的控制好时间，然后再次去进入主题。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哎，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对寒暄这个事儿啊，在认识上稍微的这个有不一样的这个看法。其实寒暄呢，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嘘寒问暖，见面的一个嘘寒问暖。那这个嘘寒问暖，我在一点上是认同大圆的，就是你这个时间的长度，这个尺度的这个大小，其实决定了你跟这个人的这个熟络的关系。那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有的人你见他一面，你觉得就是愿意直接就跟他直奔主题，还是说先通过嘘寒问暖这样的一些客套话来慢慢的增进之间的这个感情？但这个玛雅，你是喜欢哪一种？ 我是觉得这样，如果大家特别熟悉的话，你像比如说像我跟大圆儿特别特别的熟悉，那我肯定给他发一个微信，或者说见面直接就奔入主题了。哎，那个事儿怎么样了？你怎么着了？可能连说话的语气都不会顾及，因为不管我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他可能都不会生气，因为他太了解我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比如说这个事儿我很着急，我就很着急的说，我说你快点办呀，怎么着，就会这样。但是一旦你们并不熟悉，那你可能大家要有一个什么项目的合作，那可能真的就要寒暄开头了，因为你不能坐在那里说，咱们比如说高丽姐姐，我跟你啊，只能说咱俩熟，但不能是特别熟，但我可能给您发微信的时候，我就会说，哎，姐姐下午有没有空，咱俩先喝个下午茶，我要喝了下午茶之后，咱俩先说一下最近近况，你看最近瘦了，保养得很好啊，你可能最近也说，哎，你干嘛呀，你这个造型很好，就大家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不能直接的切入主题，因为会让人家觉得太直接了吧？对，太直接了吧？你这么久不联系我，之后你现在联系我，就是为了找我办什么事情，找我有什么目的性？其实确实可能我真的找你有什么目的性，但是有的时候 你得让我愿意接受这个目的， 很舒服的去接受我的目的性。还有一种，这是说的是朋友之间，就是太久不联系了，突然间联系，你不寒暄，没有寒暄的这个过程，可能会让人家觉得你目的性太强。 对， 这是朋友之间。那还有一种就是领导之间，就是同事之间。你比如说，你去跟领导签一个什么字儿，可能是你不需要寒暄，直接就把这东西给领导了。之后拿去就说，领导这个文件你要签一下字儿，怎么样？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你想在单位里升职，咱们不是职场吗？你要有升职的过程，那我觉得你真的要在每天都要有一个寒暄的过程了，因为你是有目的的在职场当中。但是这个寒暄一 定要恰到好处。 嗯， 刚才我们说到了寒暄究竟是褒义的贬义的，我是觉得寒暄一定要有度。 嗯， 就是你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度。你比如说哈，这个例子好像在我们之前这个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我就来的时候我有举例过。 来过吗？啊，是当年更播的那个， 在更之前录播的时候。 我以为我说我早老的症状这么明显，我都不记得， 把我忘记了。我是第一次来这个职场有高招，之前有说过那个例子，比如说就之前有一个。打一个比方嘛，就是有一个同事他为了升职，就是当然不是我，不是，当然不是，哎，无所谓了，你们随便怎么想吧，就是他想去给领导就是寒暄一下怎么样，但是他每天早上给领导去买早餐。 嗯， 这个东西领导会很反感的，你知道吗？我觉得 领导会烦吗？ 就你买的东西我不喜欢吃， 是有人给你买的话你会烦吗？你觉得你自己的生活 当然不会了， 好吧？从此以后有人会给高丽姐一直买早餐，就会让你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吗？有一种最近很流行的词，用力过猛。就是你用力过猛了，你偶尔的可能下午给领导买一杯咖啡送过去，或者是你偶尔的买一次早餐，他会其实说真心话他会很感激你，但是如果你天天这样，一旦有一天你断了，可能适得其反。 是的， 所以在职场当中，你真的想要升职，如果你业务不行，能力又不是很好，但是你是一个肯努力的人，之后你恰巧你会那么会怎么说，可以低下头来吧。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会寒暄的，有很多人就是我业务能力很强，我觉得我不需要跟你去做任何的寒暄，我就是你拿业务说话，我干嘛还要跟你寒暄呢？但是有些人可能业务没有那么强，恰巧需要那么一点寒暄，你又愿意去低下头去寒暄，那可能你就要恰到好处了。你就要真的坐下来，就像刚才您开头说的，高丽姐开头说的，需要点智商。你在乎一下别人的感受。那最近有篇文章在朋友圈也特别的火，就说你的三观我很喜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里面说的话就很清楚，就是说你听明白了吗？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改过来说，我说明白了吗？就有的时候你真的要动一下你的智商了。 对，所以就刚才玛雅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度这个事儿呢，在任何的这个场所或者在任何的语言环境下它都是适用的。就是寒暄这个事儿，如果把握不好度，过度的寒暄的话，就会让你的这个也许本身是真情流露，就变成虚情假意了。 对， 就会让你和对方都会很不舒服。就是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实战经验，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见面啊跟我寒暄客套两句，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礼仪， 这是他的一个情商 啊，我们是认可的。但是如果他一直是循环往复在这个情绪里面出不来，你就会觉得我和他的距离是他已经被他限定好的，那我也没有必要再跟你去靠近。所以这个寒暄其实是挺考验一个人的。我不觉得说一个人啊会寒暄或者不会寒暄是一个挺简单的事儿，他其实是考验你在职场当中的一个社交能力的。 是， 那这个尺度是特别特别难拿捏的。你像我们直播间有一个人，就是我，他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在想，他跟我见第一面，一直到现在，他好像基本没跟我寒暄过。他第一面他去我们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号称是所谓的上门去请我出山。 原委吧。 然后我仔细脑子过了一下，他好像都没有寒暄过。 他有 直接敲门就上楼了。完了问你这沏的什么茶，我来喝一杯茶。哎，我说这事儿总觉得哪儿不对、啊。所以大元你有没有仔细想过，你到底是跟哪一类人你会寒暄？我真的脑子里过了一下，你第一次见我去我们家的时候，那是我们俩第一次打交道，没有过 这个事情。我一定要插一句，所以大元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虽然他没有跟你寒暄过，但是就是在我的节目当中，因为大家有知道玛雅姐有档节目叫玛雅遇见你，之后呢我说大元来上我的节目，之后呢要带一个你的对话嘉宾，大元想都没想，我一定要带高丽。之后于是大元开始在我这里把你啊从头到尾的夸了一遍，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真的。那掌门人，这个广播界的这个女王级人物啊，开始说啊，好了，我说完了。OK、 哎、真的就我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啊。就是、 那你就哎，你当时怎么跟玛雅说，就是原话你再说一遍。 就是 因为听众都没听过。 哎呀，这个作为这个职场有高招非常珍贵的这个黄金时间，这个广告是很贵的。要不然我扣出两个月工资。 植入一下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也适当的可以植入一下招弟儿，你还记得招弟儿吗？ 贴电线杆了。不要打断我说话，完了，这个招弟儿电话在哪？招弟儿电话是158-0155-2030， 我好像记住了，是吧？158-0155-2030啊，线下的支招。如果你不会跟人寒暄，可以在线下问一下招弟儿，招弟儿会告诉你，我还不如你呢。 哎，招弟儿是男是女？有女孩？ 招弟是个男的。 招弟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职场的顾问。我们就是在每期节目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线下大家有时间也可以继续咨询他。 我是在想这样的把他的手机号给公布出去岂不是爆了，还好是一个帅哥，不是啊，不是帅哥啊，我说漏嘴了啊。 因为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就是一直希望用这样的一种线下的方式也可以继续帮助到大家，包括帮助招弟儿找对象。但是这孩子情感之路一直不太顺。 好吧， 所以大元你是会跟你的比如说见到一个你的出品人或者是叫投资人，你见他的第一面你会先说哎久仰您大名啊，这个怎么样，你会说这样的话吗？还是说啊我打扰了，我今天来找你什么样的事？你会先从对方的角度还是先从自己的角度？ 首先如果我在面对一个这个对我很重要的这个事情，或者说很重要的这个他是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当中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式人物的话，我之前会做一个这个推沙盘，去演绎一下，然后呢甚至会演练一下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去开场，还有包括这个时间的控制。那么请这个高丽出山，我就这个仅就是广告时间啊，这个请高丽出山这件事情，首先我是这个高丽在主持那些年的时候，我就是他的听众。 停，你要这么认认真真夸我还真不是呀。咱就说找投资人这事，夸我这个事儿，因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有目共睹，你知道吗？也不用夸。就是我们就说寒暄这个，如果你去见到一个投资人，你会去跟他上来先从他的角度说，还是说从自己的角度我来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还是说我来请您是为什么？ 一定是从他的角度来去说。对，这个是等于真金白银从人家的口袋里头 拿 钱。对，所以你在想的时候不是说我要做这个事情，而是他在对就是你已经回答了这件事情可以给予他什么的时候，他有针对性的去反问你，这个时候你再去解释啊，我做这个事情的整个逻辑是什么，我拥有什么样的这个机理才可以去完成这些事情，在我想做什么的时候是他反过来问我的时候，而不是我自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很多的这个就是包括去这个创业者再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是找投资人啊，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这个如一些比较坑爹的这个微信文章所描述的啊，我第一要怎么样，第二怎么样，实际不是那个样子的，一定还是从人性出发，对方的需求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帮助你去完成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在过程和结果对他的这个好处又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一个判断。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是寒暄吗？他可能也算是寒暄。但是要控制时间，恰到好处。比如说，我在跟我的投资人再去沟通的话，他本身一直是对这个教育很有情结的，但是在春节之前，他的身体就不是很好，所以我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 去关心他 啊，因为很担心他的身体，他的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了？那他的身体状况决定了我今天跟他是半个小时还是5分钟就聊完，如果还不错那就多聊一些，如果说这个我现在还需要到医院去这个去做一些这个康复方面的这个理疗的话，那就不要太占用别人的时间。 好，那现在呢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们马上呢要进入半点广告。那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德格玛雅和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大元，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职场上的寒暄。那刚才半点之前呢我们的尺度问题啊，是这个关于寒暄的一个关键词。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就这个话题继续畅所欲言，一会儿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大家就是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就是国民姐姐。他们就觉得我的那个笑特别的有感染力，特别的亲切。完之后我才觉得啊、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才会被大家记住啊。 就是因为确实是就是作为一个电视形象的一个主持人、会被人贴上很多的标签， 是 就觉得就是高高在上的、就是跟我们不在一个频道里， 对 啊，他没有那么多的亲和力， 是 但是呢你可能这样的一种装扮就会让他觉得瞬间拉近了他和电视的这种距离。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就是网络直播可以如此的大行其道， 而且 它是有它的道理的。 而且这种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感觉，一个是在电视上的感觉，一个是电视一个是手机直播的这种感觉、两种感觉其实它也用于职场。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在职场当中你的打扮得体其实比你的寒暄还要重要。因为你的打扮得体会让你的同事会觉得很舒服，不妖之后呢又不没有攻击力，但是呢让人看起来又满满的亲切感。其实我觉得这是职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使你在跟别人寒暄的时候，你送去你非常甜美的微笑，呀你今天穿的这衣服很好看，今天这个衣服很适合你，大家都不觉得你很虚伪。但是反而你的打扮如果不得体的话，比如说奇装异服，比如说太出跳了，就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一定要打那种特别红的大口红，完之后画特别浓的眼妆，你跟同事寒暄起来的时候，还同事 说起话来的时候也会不舒服， 对同事都会觉得你是有攻击力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我那个电视的造型，其实你们有看过，就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可是你们却觉得很不舒服的原因就是觉得它是有攻击力的。因为你气场太大了， 对 你气场太大本身在职场当中就是对人家的一种伤害。当然在电视形象无所谓吧，气场再大大家也感觉不到了。 我觉得玛雅完全不是一个做电视主持人出身的，我一直觉得广播主持人才是话唠。 我长这么美。 因为我们三个人其实今天聊这个话题，我个人就是刚才想了一下还是很贴切的，就是我们其实会有很多的这个发言权。你看大圆儿，他作为一个现在正在创业的这么一个文化产业类的一个创始人，他需要和各种各样的人去打交道，比如从文化产品的生产到输出，他需要找比如说擅长的这个领域的一些人才也好，人员也好。那另外一方面，他需要找到准确的找到投资人，其实他是在和多类型的人在不断的打交道。那这个玛雅呢，他是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啊，还有这个网络直播，每期节目也 对，也做电视的节目的制作人， 对，都有嘉宾是吧，也要跟嘉宾在不断的打交道。我们三个人都是不断的在跟各种各样的人接触的这么一个社会角色。其实我觉得他是特别考验一个人的社交能力。那这个社交能力就包括你的话语表达能力，表达能力其实就是所谓你的寒暄能力。 是 因为你第一次见面，你不可能像我和大圆这样的就是就可以天天这样互怼。因为那个尺度就我们两个互怼也要掌握尺度的。那如果掌握不好呢，就让听众听起来很不舒服。你们两个彼此心照不宣，但是听众听起来他可能就会有一些伤害。那跟一些不熟络的嘉宾，如果一见面的时候你没有一个特别适当的一个寒暄的语言，这样话语的往来让对方就会觉得很不得体。所以你们两个有没有在你们接触的过程当中，包括你自己闹过这样的很尴尬的笑话，还是哪个嘉宾初次见面他说了一些话听起来是寒暄，或者他压根儿不会寒暄，这个话让你对这个人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了？ 哦，我还真有这样的，就是 是你还是别人？ 就是我呀。就是我会经常遭到一些人的怼啊。我经常被别人怼啊。 就是刚开始见你也要怼吗？ 他们的怼其实是一种不会喊，其实他们是想拉近与我的关系，但是就是因为就像我刚说情商可能有点不够，表达语言能力又没有过脑子，之后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就要举例是吧，那就给你们举个例子哈。举一个我就特别尴尬的一次，就是我在演播厅里录节目。那你知道你看我们在演播厅坐着都是高大上的，很多普通人是没有见过的，甚至有人可能会来看你录节目怎么怎么样。完之后我的节目也是有嘉宾的哈，我的嘉宾也都是，你看我有档节目叫法治天下，之后呢这个嘉宾都是一些法官甚至一些院长大领导来。有一天录节目就让我非常不适，我就高大上的坐在那里，之后跟嘉宾正在聊天的时候我的编导来了。这个编导可能也真的是不太会说话，之后他就跟这个嘉宾说了一句话，介绍了一下，那个就某某某，就比如说高老师吧，或者高法官您好哈，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在网络上非常有名的网络主播。我当时坐在那里就不 自在了，你知道吗？你就真的很不会说话，你说这是我们节目的主持人就好了，你干嘛？其实他是想夸我在这个网络上做得很好，但是他上来就说，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那个网络上非常有名的这个主播。 就场完全不对了， 就是给人嘉宾感觉你这么一个国家电视台怎么请了一个主播来主持节目，所以导致我在录那期节目的时候，你说我也 特别不自信了是吧， 特别不自信了 本来装好的范儿瞬间被编导给轰塌了。 对呀、啊、瞬间被轰塌之后，我真的是那一期节目我自己都感觉很不适，在录节目的时候我都有点不自信了。 这就是他的一句话让你找不到自己的角色定位了， 就是会扰乱你的心情。 就是本来就是玛雅可能见人家哎你好我是德格玛雅，然后这个编导一说话之后，他觉得就得这么干。大家再看吧，我们的节目，就是他一句话会让你整个的聊天的场。 对， 完全是 整个气场变了， 对对对， 而且嘉宾也会质疑我。就是你这样还好，可能是嘉宾看过我们的节目，也不会怎么质疑。但是如果他没看过我的节目，他就会想，哎，怎么会找一个网络主播来主持这样的节目？ 对这个节目的公信力也会打折。 对啊， 对， 但当然他不是对网络主播有什么贬义词，没有这个意思哈、啊，就是。他就是因为不太会说话，完导致我的自信心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 没错，其实就是因为两个场、不是说这是褒义还是贬义的问题， 对对对，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场子里，我们请到这样的嘉宾， 对， 我们可能是需要说一些更严谨的一个话题的时候， 对对对对， 如果你把这个网络主播这个概念灌输进来，就让对方会觉得不太舒服。 我很害怕，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去年的时候还不像现在，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做的这个节目呢，在网络上呢是以读书啊、分享诗歌为主的，但是。那个时候大家觉得直播是什么，是个秀场、就是觉得你会穿得很少，之后你会在那里跳舞，知道那种既视感吗？ 去年那个时候对对网络主播是这个 是这种感，是大秀场的感觉。 所以现在改了吗？ 现在可能还没有改，但是我觉得现在至少有很多人会有改观，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一直播呈现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也播出去嘛， 对， 我们也是一种直播， 没错， 那大家可能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分享职场，我们并没有穿得很少在跳舞、啊，不过真的很热。 是的，那个这是皮的吧？皮马甲 脱了吗？ 可以脱了，可以脱了。 好，那我们跳一个。 所以你看，就是自打玛雅说了这段话，她要脱掉皮衣，然后跳一段时候，我们网络的热度瞬间掉下来了，瞬间上来了。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也可以，我觉得这种。全媒体的这种呈现特别好，可能大家平常在网络直播里或者是电视里面接触到的玛雅是另外一种形象，但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聊天的场里，它就像一个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俏皮鬼马精灵的一个邻家的小妹妹，所以她今天说的这些话呢，她完全可以代表她个人的一个职业身份，也代表她一个职场经历， 是 就是这样的这个场面，我们可能经常会有人碰到，所以大圆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和事儿，就是让你听到这个话很不舒服，然后对一件事情产生质疑？ 我曾经见过一位投资人，然后呢，就是在我坐在这个他对面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生活也很美好，然后有孩子。然后这个不要出来创业了，女人创业都是出来扰乱世界的。 所以他是一位男士是吧？ 他是一位男士、他说他认为女性创业的话很难成功，尤其是像我这种中年的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的， 还有狗 对这个就是还是回家这个养孩子吧，不要出来这个胡乱去搅乱世界了，成不了的。 所以他当时跟你说那个话，你的心理感受并不好是吗？ 就是我没有说任何解释的话，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手机，我说老师，我正好有一个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然后我就走了。 因为你觉得跟他接下来的这个聊天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就是我不想去解释，因为他已经根深蒂固的认为女性创业者是如何如何， 他并不认同这件事。 是的，是的，所以我很好奇，他当时既然他这么不认同，为什么你还要约我呢？这样很浪费时间。 所以他可能也是想用一种寒暄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你的一种 关 心。女孩子嘛，女性你就在家相夫教子，过安逸的生活就好了。 但是真的有很多人。 人他是以这种确定的方式在告诉你，就像我昨天看的那个电视剧里哈，他就说了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女人不能太聪明了，你太聪明了你就不幸福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定义呢？ 聪明的女人难道不应该更幸福吗？ 对呀，聪明的女人应该更幸福，为什么他会给一个女人定上这样的一个定义？你不觉得一个高情商的一个高智商的人，我认为他一定是一个高情商的人。很多人都说啊，你智商很高但你情商不够，人家是智商很高，人不想再跟你去玩情商了。就像我说的，人家实力业务都很够了，人家明明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人家能考100分，人家为什么还要跟老师说，老师你能给我补下课吗？我不需要这个寒暄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拿实力说话的人，他一定是高智商高情商都有的，只是他不愿意去那样做了。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对女性的一些就是偏见，可能会让我们在职场上打拼的这个女性会很不舒服。 是， 就包括他的这个偏见，也许发自本真的，他其实就是一种关心，或者说一种问候，但是在我们看来都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一种寒暄。你刚才说这个让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朋友圈。大家发朋友圈，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喜欢看到什么样的评论，就是很有一种人就特别喜欢你发什么样他都在 diss 你，他可能觉得用这样的方式能拉近距离，因为有的时候说看两个人的这个开玩笑的尺度能断定两个人的关系的亲疏远近。那我觉得很多的人就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你去看你同事啊或者领导的朋友圈下面的这个留言，只要是同事关系的都是很工整的。就是基本上都是哎呀真好啊，哎呀你这个很会享受生活呀，哎呀你好辛苦啊，类似于这样的话。所以其实在朋友圈里面的留言也是能看出这个寒暄的门道的。也会有人在这个里面去寒暄。 是的， 你们会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注意到了，但是咱们三个人坐在这里的时候，我想说咱三个都有朋友圈，咱们三个都在咱们三个的朋友圈里。我发现高丽是很少发朋友圈的。我跟大元我们俩一天发很多朋友圈，之后导致我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就大家根本不寒暄了，直接点赞了。 就顾不上了，是吧？ 这不是他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好烦？其实我也想这个问题。 哎，所以你们两个就是特别爱发朋友圈，是因为我玛雅的还好，好像基本上也都是一个风格的，就是大圆那个朋友圈吧，你就知道，就是一会儿是孩子，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然后一会儿见投资人，一会儿参加高大上的活动， 不高兴他还要怼几句， 对，反正就是各种。所以你会发现发朋友圈，然后会让看到你这个朋友圈的人，你们有没有过一种自己给自己的心理建设？我这个朋友圈让我的比如说合作伙伴或者怎么样看到之后，会不会对我的这个信任有一些自己的判断，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我是有过的。就是实际上我最开始在做就发朋友圈的时候，是把它当做日记。最简单的日记就是我一天我 干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哪些事情是值得我去 diss 一下的，哪些事情是让我觉得还比较愉悦的，我读了哪些这个文章觉得还不错可以分享给大家。一开始是纯这个记录自己每天的这个日程的。后来的话就是也是一位投资人朋友说，作为这个创业者的话，你要自动自觉的在朋友圈里去抛你自己，因为这个东西就像这个寒暄。我们说人与人之间要通过不断的去互动去了解，然后最后呢才能建立这个信任。才能在一起共事或者是进行一些项目。但现在的话我们会发现人与人之间见面也好或者打电话的这个成本和时间比较高。尤其是像一群人，那么朋友圈就是这样一个方式，我可以向一群人去打招呼，告诉大家我在想什么，我做了哪些事情，包括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可能有一些人会质疑你，会质疑你，你比如说你每天怎么老是做饭啊，老是哄孩子呀，你还有时间创业吗？但是我的观点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做好我的业务，但是同时我也不丢失我的生活。如果你认同呢，那我们三观一致，那我们就可以去推进一些事情。但如果说你认为这样的一个中年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女性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为你去赚钱不想去合作，那也无妨。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就是你最早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经历或者说这一天做了什么放在朋友圈，目的就是记事啊，记录你这一天。所以大元你知道吗，有一种本叫日记本。 啊、哦， 手机有一种功能叫记事本 啊、哦， 好吗？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抒发一下做了您这一天的梳理，好吗？ 我觉得我还是很愿意看大家朋友圈的、嗯，尤其是大圆他们这样的朋友圈，嗯、因为朋友圈还有一种功能， 嗯， 我觉得它会激励你前进的动力 啊、 哦，就是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真的很愿意看那些每天都在努力奋进人的朋友圈、 嗯、 因为他每天都会给我带来很多新鲜的想法、 嗯、 还有新鲜的血液，就是会让你觉得你看他一直那么努力、 嗯、 你看人家有孩子，然后人家把孩子照顾得又很好、 嗯、 之后呢人家又把工作做得很好，在我朋友圈里真的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自愧不如，因为我一直都在忙工作忙工作，之后我的宝宝我基本上都不怎么带、 嗯、 但是大圆他把他的宝宝就带得特别的好、 嗯，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朋友圈每个人看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嗯、 有很多人觉得比如说像我的朋友圈吧，像今天咱们的节目我把它抛到朋友圈里、 嗯、 或者是我每天我都在做节目我把它都抛到朋友圈里，有可能有不同的声音、 嗯、 有人就觉得嘚瑟， 嗯， 就会有一部分的人觉得你是在嘚瑟、 嗯、 无所谓了，我就嘚瑟，我就想怎么 样，我有嘚瑟的资本， 有本事你也嘚瑟、 嗯、 是吧， 是的， 有句话不就是说吗，我就喜欢你看不上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嗯、 哈，你之所以觉得别人嘚瑟那就是因为你不如别人， 嗯， 对吧，有产生这种心理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就是比如说咱说到这种想法一定是他自己不如别人，所以你才看到了我的这一点、 嗯、 如果你比我强很多你根本看不到我这一点，你会觉得很好玩、 嗯、 完另一部分人呢是很多人跟我说交朋友不只是喜欢玛雅的人品还喜欢玛雅的衣品，就很多人喜欢看我每天穿什么、 嗯、 怎么打扮、 嗯、 我大部分女朋友都是这样的、 嗯、 跟我的女朋友跟我都特别特别的好，就是大家在一起的可能谈工作之外我们还要谈穿什么衣服、 嗯、 怎么臭美，就这帮人会天天给我点赞说这衣服好看、 嗯、 就我发朋友圈会说这个眼镜好看或者这个耳环好看、 嗯、 就大家在分享、 嗯、 就是在发朋友圈又变成了一种分享的过程、 嗯、 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人就会觉得你每天都很努力，之后我要像你一样、 嗯， 就是很多人会给我这样的一个信息，当然是别人看我朋友圈的三种感觉、 嗯、 但是我看别人的朋友圈，我就比如说看大圆的朋友圈，我就觉得你看大圆昨天从这个韩国录完节目回来、 嗯、 今天昨天8点多落地的，今天一早就来录你的录这档节目、 嗯、 那这档节目看是10点、 嗯、 其实我们要7点钟可能就要起来了、 嗯、 那他有孩子可能6点钟就要起来把孩子先做饭穿衣服之后把送到幼儿园之后再过来录节目、 嗯、 其实早晨的时间就非常紧张、 嗯、 而且北京如此的堵车、 嗯、 你会从他的朋友圈背后看到这是一个肯努力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努力的人都是值得去尊重 嗯 之后和敬佩的， 对 对吧，所以说你不愿意看别人朋友圈完全可以把它给屏蔽掉嘛， 嗯， 人家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我觉得朋友圈是一个自己的行为、 嗯、 我们并没有任何的心机说我要发这个东西干嘛、 嗯、 如果真要发这个东西干嘛的话，如果说我要给寒暄领导的话我就让他一个人看见就好了嘛， 嗯， 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一个心理想法、 嗯、 所以在朋友圈寒暄的话，假如说我觉得并不是一种寒暄的方式，但是它确实当你发出的这个朋友圈每天都发别人每天都能看到你、 嗯、 至少你会在你的朋友当中每个人都记得你， 嗯， 是的， 这个很重要， 对、嗯、所以我就刚才说了一个笔记本的事儿是吗，日记本的事儿， 嗯， 然后妈呀就 怼了是吧 所以大家也能看出来这直播间三个人谁跟谁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他现在已经不愿意跟我寒暄了直接 diss 我了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在一个环境里啊，尤其是在一个职场，尤其在北京这样的一个高压的一个职场的状态之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依靠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那这个地方呢有的时候是来自于陌生人或者是关系不是很亲近的这个人之间的一种寒暄，因为它就是一种嘘寒问暖，它更多的是带着一种温暖性的问候在跟你打这个交道、 嗯、 要知道寒暄这个词儿，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到，因为我上大学读的中文， 嗯， 它有一个就是古代的一种病的名字叫寒暄， 嗯， 它其实就是肺热咳痰，就是一遇到冷的时候就是你就会咳嗽， 嗯， 其实它其实是一种病，那为什么这么一个病的名字会慢慢的演变成这么一个嘘寒问暖的一个词，大家就可以能体会得到它就是在寒冷的天气里面是需要有一些东西来互相温暖的、 嗯、 所以呢大家也许我个人会对这个词有我自己的成见，我觉得我的性格是不愿意跟人过度的寒暄、 嗯、 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好这种进入职场去跟人充分的打交道这样的准备，你不妨适当的学一学，从一个基本的寒暄说起，这个基本的寒暄就是见面之后嘘寒问暖、 嗯、 啊，你吃饭了没有啊，你今天这个累不累啊、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话、 嗯、 所以呢刚才我说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需要有一个 彼此的一个依靠，这种实际上的一种依靠也是对对方的一种安慰和勉励啊。比如说像刚才大圆儿他讲了他自己的这个经历之后，这个我觉得玛雅是用他的方式来给大圆儿宽心啊，也许大圆儿就是给他这个嘚瑟找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理由，让我瞬间也想现在就发朋友圈，就大家一起嘚瑟呗， 对， 来呀， 互相 伤害， 互相 伤害。所以你看，来了一个网络直播女王，就把我们整个节目都带跑偏了。那今天节目还剩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既然今天聊的是职场上的寒暄，我们大家可以用各自的方式来给大家支支招啊，我们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寒暄的程度是最好的。大家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玛雅和大圆来给我们，我先给大家这个起一个范儿，因为我觉得我们小编呢这个期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我个人看来是非常好的一些东西，可圈可点的。你看寒暄的策略，分享一下经验。第一个呢是寻找彼此的共同爱好啊，比如说你朋友圈那只猫好可爱呀，我们家也养了一只狗怎么样的，聊得好的可以趁机买猫粮或者卖猫粮给他啊。第二就是欣赏和赞美对方，善于发现他的优点，不管是同事还是一些陌生人，大家都要有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态度，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另外一个就是真诚不做作，那比如说明明你老板的服饰是超出你的审美方范围了，但是你非得想办法夸他啊，不如你换个话题，然后你就可以说，哎呀，挺好看的呀，不如怎么样，就是你已经会觉得这个衣服其实你不能驾驭和欣赏得了，但是你完全可以包装你这个话，哎，我觉得不错，但是我更喜欢您某一天某天那个衣服，其实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得体的一种方式了。所以呢，这是我们小编为大家准备到的一些这个很好的一些攻略。那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请玛雅和大圆儿来给我们支支招啊，怎么样做一个职场的寒暄高手。 说到这个职场寒暄高手，就像刚才高丽姐说的，我们两个可能这个职业是不需要太多寒暄的，我们平时呢就去演播厅，就是上节目之后下节目，可能不存在太多的一个沟通，但是可能沟通最多的是一个编导，那编导可能又特别熟了，不需要什么就是 铺垫呀、 什么直接就说了。但是对于职场当中的人，其实你每天都在寒暄，因为那你的这个业务上因为职场就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你可能会跟不同的人去打不同的交道，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会一点，就是说在职场沟通的过程当中，就像我刚开始说的，要恰到好处。我们的寒暄不做作，不能让别人觉得你是在说违心的话。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要懂得欣赏对方，看到对方的优点。那第三个呢，就是你要寻找就是真的能合拍的话题。比如说这个人穿了一件衣服，这件衣服其实已经很旧了，而且上面可能都起球了，但是你还会说你这衣服是昨天新买的吧，就是你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你要有观察能力， 让对方也会很不舒服。 对，你要让在职场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只是你的嘴巴会说话，你的眼睛也一定要有很好的观察力，你不要适得其反，会让人家觉得啊，你这是在说违心的话。所以说职场当中一定要寒暄有度，这个 建立在一个真诚不做作的前提下。 对，就是寒暄有度。另外一个就是我是一个比较臭美的人，我也是比较注意个人形象的人，在职场当中我认为每一个人都会让人家觉得你在说出寒暄这句话的时候，你要给别人舒服的感觉。首先你的微笑就是你的第一外表，不管你今天穿成什么样，但是当你把笑容递过去的时候再开口说话，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接受你，不管是真情的还是假意的寒暄。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就伸手不打笑脸人。你不会说人家笑着对你来了之后跟你说，姐你今天这个发型做得好好看，你啪给人大嘴巴，什么呀，根本没做过发型，你可能对方会说啊，对，是我昨天新弄的头发，或者说是吗，那我这头发没有弄啊，但也不会尴尬， 对， 大家就是在打趣。这也是我的一点小建议吧。 大圆呢， 要多肯定。还有呢，就是还是目的，就是我们寒暄的目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场景是我们迎面走过来要打一个招呼，但有的时候呢是一个商业性的这种目的，那么围绕着商业目的叫做一个寒暄，就是 像一段前戏一样，要做好铺垫啊。那么这个铺垫的这个程度会导致后面的这个结果是否愉悦。所以就是还是明确自己的目标，还有包括那个场景，如果是迎面过来去打一个招呼的话啊，适可而止就可以。不要聊完孩子然后又聊做饭啊，又聊狗。这个站在那儿，我真的见到过两位这个很年纪很大的这个年长的阿姨，处在那儿握手握了半个小时的功夫，一顿尬聊。 我加一句啊，因为我是习惯了，我做了两年的网络直播节目之后，我能看到这个粉丝的互动。刚才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因为咱在做直播哈，就有一个朋友，他从头到尾一直在跟我们互动，非常感谢你的存在。但是当然，你刚才也说了一句话，说感觉你们在尬聊，没错呀，我们就是在尬聊啊。 来打我呀，是吗？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想说，他觉得这个职场当中可能是觉得这个咱们这个话题，他觉得是尬聊，其实不是，这是一种反映你情商的一种高度，就是你真的是在职场当中跟别人打交道，是你会说话的一种体现。刚才玛雅姐姐认为你就不太会说话，对吧？ 所以你把她名字记住了吗，玛雅？ 记住了。 我们一会儿下来继续跟她干聊。 我有场控可以把她踢出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职场有高招，我们不见不散。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